正方圆明及不动道场。 咁啊，何者叫做正方圆明咧？就系若身若心都系圆明天照。 咁我哋啲众生佢唔系， 咁我哋啲众生佢就迷嘅时候。咁啊，佢用呢个四大为嘅自身相，就被呢个四大流外啊，而不圆。咁佢妄认六尘圆影啊，为自心相，咁啊，被呢个六尘相斗而不明。咁啊，现在话真心圆明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啊能够顿悟。亲见自己本来，佢就可以了达啦。幻化空身，即化身，咁啊叫做真圆明。咁啊，若就能够了达无明实性，即化性啊，咁啊属于真圆明。咁啊，若就话佢能够了达所谓净真空，净空真色。清净本然系周遍法界，咁啊属于咧系真圆明。若你话了达正见觉明、觉清明见同埋色正明见、觉明真色，妙觉湛然，遍十方界，含透十虚，咁就属于咧系真圆明。咁你又話用呢個妄想啊，同埋一切諸法去執為實有，咁就屬於咧係迷己為物。咁啊，若身若心都不圓明，咁啊，若話佢要達一切色皆是係實色啊，一切見皆是係實見，咁啊不。为物所转，言能转物者，就名为叫做真心圆明。咁啊，既然若真若心系通塞法界，圆照无碍啊，咁我哋就说佢叫做究竟转物，系究竟同于如来。咁啊，不动道场，咁啊，道场咧？我哋通常分析就係有四種，所謂理道場就係我哋呢個一心咁妙理啊，都係常住不動，直照照直本來係如此，咁咪叫做理道場。咁啊，第二個就行道場啊，就係我哋在一個地方係修行辦道嘅，例如叢林也好。或是每一個人的自己小淨室也好，咁你就係住喺嗰個地方啊，咁啊自己朝夕行道啦。咁我哋嗰個地方就係叫做修行嘅道場。嗱，咁啊第三就係雲道場啊。你無論去到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省份、一個地方，咁你就喺嗰個地方，咁啊隨意演説啊。咁就叫做雲道場。咁啊，第四咧就係正道場啊。咁啊，任何一個人咁啊，佢修得有功，到成無上菩提啦。咁佢就喺嗰個地方成佛嘅。咁啊，嗰個地方咧就係正道場，即係在此一地方成無上菩提。咁啊，四種道場中。第一個理道場咧，就係、是、屬於啊呢個理論嚟講嘅。咁啊，後個三種咧就屬於呢個事道場，若呢個事相嚟講嘅。咁啊，現在始終個不動道場啊，就係、是、若呢個理道場呢方面講，所謂微塵插土啊，自他不隔途端嘅實際古今。始终就不离于当念啊！所谓万物真心， 本来一体，不动而一同一体性，咁其实叫佢系不动道场，系依一无端就偏能含受啊！十方国土嗱，无端咧，咪即系全无端咧，就嗰全无最端嗰个整整个地方啊！咁啊叫做无端，即系一田无头之上。咁啊，在呢个正土呢方面嚟讲咧，系最细小噶啦。嗱，咁啊国土啊，就系包括所谓十方十世界，咁啊好大啦，就属于依部啊个最大者。我哋依指呢个国土而治嘅，咁啊叫做依部。咁啊，现在我哋若是能够用万法唯心嘅道理啊。咁啊，了解呢個無端係屬於呢個唯心嘅無端，咁啊呢個無端就冇呢個小相啊，所以能夠含十方國土。咁啊，要話我哋了達呢個國土啊，乃係唯心嘅國土，咁啊國土就非是大啊，所以能攝入呢個無端。不過是無端含國土啊。就叫做以正報嚟攝之報，若是國土在無邊啊，就係以呢個以報嘅攝入嘅正報。咁啊，一無邊乃係化界之體性啊，十方廣大十國土，咁啊亦係化界之性啊。咁啊，既然同時化界之性啦，咁啊大而共小咧。都无呢个大小之相啊，所以大小相用就依照无碍啊，好似光与光合，水与水合咧系了无障碍嘅。咁在呢个花园经嘅十门里边咧，就所谓一多无碍啊，系相同门。咁亦即系广合自在咧。无外门，佢话依一无边啊，咁就天能含受十方国土。阿阿难，法不如世尊，都若见闻啊，就必我妙性。今此妙性就已在我前，就见必我身。我今真心入佛是何物？佢而分身心就分別有實啊，佢見得無別，分別我身，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佢而身非我啊，不何如來千所難言，就勿能見我，為誰太悲？就開發離悟，咪此一段經文。就是正是见证的第七波，同埋亦即是咧第七番自见啦。名为若无是无非，就显见证的为真，就系说明我哋呢个真心的见证啊。所谓无是见义，系无非见义啊。真心见证不落于是不。落於非，此就係由於阿難啊，所謂當機阿難，佢同佛講啊，佢話世尊，佢話若此見精啊，就必我妙性，同埋心此妙性啊，就現在我前，所以佛就話，佢話若以前就與實見者。就得此自精，自有不可的非无止事咯。咁你阿难就可以啊，咁啊指陈话俾我听，何者就叫做自精？但阿难冇法子指得出啊，何者叫做自精啊？所以就无事自义啦。咁啊，后来由于呢个万象之中，亦指不出何者啊，非是见义， 咁啊，既然目字见而无非见而啊，咁就正显见性唯一真性，所以不落于呢个字啊，亦都不落于个非，所以叫做无是无非咧，就显呢个真心嘅正体。咁啊，此一科就分为两科，初科佢哋疑问。咁啊，二科咧叫做法式，咁啊，现在第一科咧叫做疑问啦。咁啊，阿难咧有所怀疑，所以请问话阿难发不疑，就世尊啊，佢话若此见性，就必我妙性，呢就系领佛上文嘅开示，或知可还者，就自疑非疑啊。若是不以还者，又非以而谁呢？当然是你自己的真性啦。咁又话见性无自，此性妙明，不正如真性啊。咁啊又话若不见而不见之地，咁啊自然啊非物啦。咁啊既然非物，就云何非矣啊？咁啊当然又系你自己的真性啦。咁啊又话见性周遍。就非以而谁，咁啊阿难咧就已经领佛前文啊有四番个开示，咁啊说明呢个见性既然系周遍，亦都唔系物啊，此个妙明见性就系你自己嘅真性啦嘛，咁所以始终咧阿难讲啊，佢话若此见性。必定呢是我这个真如妙性啦，咁今此妙性都现在我前啊，此就阿难呢谋解佛意，咁阿难如这个见性呢是在自己这个身心之前，咁点解佢有咁嘅疑惑呢？就因为上文讲呢都话见性是周遍啊，咁啊，既然见性周遍法界嘛，咁啊呢个见性，咁啊此刻啊响我身心嘅面前一样，咁啊阿难就谋解佛意啊，所以阿难就如呢个见性，在自己呢个身心之前，咁啊身心就能见见性啊，但系见性就反不能见自己呢个身心。咁啊，所以阿难在上文讲啊，佢话徒获此心啊，我都未敢认为本然心嚟。咁啊，现在文佛开示话见性啊，周遍广大如海。咁啊，此个广大如海周遍嘅见性，就系在我身心之前。咁啊，呢个见性咧。就即系在我身心之外啦噃，咁啊，其实法呢就第一卷七番破网中嘅第二番啊，都已经破呢个心咧，唔系在呢个心外。不如果呢个心系在于心外啊，咁啊，真心系彼此互不相知才对。但系现在不如佛举手之时。你唔得眼见啊，你个心亦都能作分别，咁啊真心彼此相知啊，咁啊呢个心就唔系在身外啦。咁啊，你见性亦复如是啊，就决定咧唔系在呢个身心之前。咁啊，即使呢个见性点样个广大周遍，能够遍照万物啊。只不过是不变之体啊，而喺呢个随缘之用啊，所以个周遍法界，但系绝对咧唔系在呢个身心之前。咁啊，阿难不明啊，咁啊自己觉得见物之时，咁啊呢个见性系盈满于前啊，所以佢就计呢个妙性呢个见性。就是在于这个身心之前啊，我说今此妙性啊，这个见性啊，在我 呢個新生之前個現狀就我住。我話變質就我身啦，咁我今新心入服是何物呢？咁啊，真心既然説佢係真啊，咁就唯一就無二啊。咁啊，若是話我呢個真心之前呢個廣大嘅智慧，就係、是、我阿難嘅真心啊。佢話變質就我身啊。佢話我今真心入服是何物呢？我如今對住法一問一答呢個現前嘅身心啊，咁啊當然就唔係我個身心咯噃，即係話我身心之前呢個見性係我啦，你嘅身性，咁啊當然我對法問答啊呢個身心就唔係我個身心啦。咁啊！如果唔系我个身心啊，咁啊，究竟系属于何物呢？我话我今身心啊，属于何物？究竟系乜嘢啊？咁啊，指住阿难而呢个智慧，在呢个身心之外啊，以佢自己而佛问法呢个身心咧，系冇关联。咁啊，其实见证周遍法界。但是絕對不是離開這個身心之外，是另有心性，那麼阿難不明，是不是因此就請問法，他說如今身心就分別有實，他說比見都無別，分別我身啊，就是說現今，我對住佛一問一答，這個身心啊，是有實實在在的分別作用，他說如今真心的分別有實，但是比見都無別，分別我身啊，就是說比在我真心之前那個見性，沒有這個分別的功能啊，來分別呢，我與這個真心啊，有何況能夠分別其他的萬物呢？所以我阿難上文就同佛講，佢話圖若此心，都未敢認為係本源心地啊，咁佢就執定呢個見性，以佢眼前嘅同佛對話嗰個真心咧，係脱離關係啊，咁啊佢執定呢個見性啊，係在呢個真心之外，佢話若實我心。就令我今見啊！咁如果呢個見性，若果係實在係我阿難嘅心性，咁啊呢個心性就應該啊能夠見我呢個身心才對。何故現今啊，我呢個身心就能見見性啊？咁啊見性反不能見我啊！以佛問答嗰個真心呢，此就阿難啊，反而真心能見見性，見性不能見真心。其實呢，佢不知道現今真心能見佛，能見大眾，能以佛一問一答啊！是完全的見性的功能。咁如果你執著真心之外是另有見性啊，咁啊屬於係真正咧係顛倒啦。佢話見性嘅實我就如真的非我。如果佛話呢個廣大嘅見性，咁啊實在在係我個心性啦。佢話見性實我，就如真非我啊！咁我現在對佛一問一答呢個現前嘅身心啊，咁啊應該就唔係我啦。咁啊，既然唔係我，就同於呢個所見之物，但係現在見性啊，不能見我嘅身心，身心反能見我呢個見性啊！咁啊，岂不是 从物来自我一样吗？我话何处对如来啊？天所难言，物能自我。呢、这个物呢，就系、是、指现前啊对问答嘅真心。呢、这个我字呢，就系、是、指呢个真心之前啊嗰、那个见证。咁啊，真心之物，若见能见真心之前嗰个见证啊，但系见证又不能见我呢、这个真心。咁就叫做名为物能见我，就为佛所不许嘅。咁其实呢，现前对佛呢个身心嘅知觉啊，所谓无时不片，佢反计为物。咁啊，此亦都是系阿难呢嘅疑请啊。咁阿难不明，所以请佛开示啦，就为出大慈。咁就开发就未悟啊，此系正且就因为此种嘅道理啊，佢咧就唔系几明白，咁啊所以请佛开示，咁啊身心系何物？而身心之前呢个见证啊，究竟咧系有冇作用？系唔系真正啊，在呢个身心之前？咁啊，阿难不明，所以嘅现佛啊，谁入大慈大悲嘅手眼啊，开示我呢个阿难所谓未悟者，咁啊，亦都咧开示启发啊，嗰啲苦恼众生之所以未悟嘅，使佢哋咧得到啊系开悟，系得到咧系明白。得佛告阿难，佛今汝所言，就见在汝前，就是而非实。不若实汝前，就汝实见者，就得此见经啊。既有方所，就非无止时。不汝今，且今汝与坐毗陀林。遍观林渠及与殿堂上至日月的前对恒河，汝今地于我狮子座前，举手指尘是种种相。你阴者的是林，明者的是日，外者是壁，通者是空。不如是那些草树千毫，大小的虽殊，但有可认，都无不。止住啊！我话若必其见你现在与前，你应以所确嘅指尘，个何者是见？阿难当知，你若空是见，既已成空；既已成见，个何者是空？佢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个何者为物？以可明世披幕万象。释出精明，净了见缘，以尘自我，同彼诸物就分明无幻。个阿难言：我今于此从国广堂，远寄恒河，上观日月，举手所指，众目所观，只皆是物，都无是见者。个世尊地如佛所说，放我有漏初学经文。乃至菩萨亦不能于万物像前否出精见，离一切物质别有自性，佛言是如是如是。咁啊，一大段经文咧，方明叫做答释，就系话佛答阿难所问，同埋解释啊见性。非是在呢个身心之前，咁啊见证咧未离身心，亦都唔系咧各在于呢个身心。咁啊分为就两科，初科咧系多破是非两途，二科咧就会通真正一理。咁啊现在咧系第一科啊，叫做索破是非两途。咁啊，因为阿难佢执定呢个见性， 是在这个身心之前，佛呢就令他指出何者的事件，但阿难呢他亦都指不出何者的事件。后来又令他指出何者是叫做非见呢，阿难亦都指不出何者叫做非见。说而说非都成为戏论啦，点解呢？因为我哋嘅真正系无形，不落于事啊，咁啊亦都咧系不落于非，咁啊就分为地科，咁啊初科叫做正破事件，二科就叫做转破非见，三科系大众妄言。但四地如来安慰，咁啊现在咧系第一科嘅正破事件，就是、由于阿难啊捉住呢个见性，在真心之前，所以佛咧就以呢个无事见义咧嚟到破斥，说明个见性咧就唔系在呢个真心之前。佢话佛道阿难，佢话今以所言就见在以前，此就佛安定阿难嘅情执，就系话你阿难咁啊，执定呢个见性啊，在你嘅身心之前系你自己所讲嘅。佢话今以所言就见性在于与身心之前，佢话见在以前。就是以非啊，咁啊呢一句咧就佛啊好直接，咁啊亦都好简单啊，只系一句话，即系话你阿难说呢个见性在呢个身心之前呢种道理啊，绝对唔系事实。咁啊，如果阿难响呢处直下成当开悟咧，咁啊下文亦都唔使讲啊。咁由于阿难啊，即使听住佛所讲，话是以非实嚟到否定啊，佢所谓执着见性在身心之前嘅道理啊，系唔正确。咁啊，由于呢个见性，因为系周遍十方，但佢系无踪无迹啊，因为见性心法。咁啊，既然见性心法无形，系无踪就无迹啊，唔系一件物件，咁啊点可以指尘出来？你又点可以话呢个见性啊，在你呢个身心之前呢？所以是非实啊，呢种道理绝对唔系真实，咁啊就否定咗佢啦，执着。见性在身心之前，确实啦，冇如是嘅道理。不过若实于前，就与实见者，只就按从按佢呢个情执。佛话如果呢个见性一实实在在啊，系在与阿难呢个身心之前，我话若实于前，咁就与实见者啊。你的身心又实实在在啊，见到咧呢个身心之外呢个见性嘅，咁啊佢哋与实见者，咁啊执止见经既有方所，就非无指示咯。就系话如果呢个见经即系见性啦，若果在你身心之前，咁啊咁肯定嘅。咁啊，呢个见性啊，即系身心之前呢个见性，咁啊一定咧系有方所。咁啊，见性若有方所，就变同于物啊。咁啊，应该咧系有所指示嘅，可以指示出嚟咧，话俾人听嘅。咁啊，绝对就唔系无所指示咯噃。所以向下佛咧。就命阿难指出何者嘅事件啊，但阿难系指唔出啊， 后来呢十个讲啊，他问你恶说见证在身心之前，咁就变成是而非啦。点解呢？因为你指唔出错，这叫做事件啦。咁啊，当然你说呢、这个见证在身心之前嗰种道理就唔实在啦。佢话且今地已与坐皮陀林，咁啊佛话，佢话我现今一停且，咁啊与你阿难呢坐到啊呢、这个皮陀太子呢个树林个花园里边，咁啊即系呢个讲堂啦。佢话遍观就林渠啊，咁啊我哋举眼所见啊，咪睇到呢个树林。咁啊，亦睇到呢个渠道啊，得给予殿堂咯。咁啊，亦见到呢个广堂，咁啊，亦见到呢个佛殿啦。咁啊，上至日月，我哋如果卧嗰个头向上睇，见到日光，亦都见到个月亮。咁啊，前就对恒河啊。咁啊，如果我哋平行向前睇咧，咁啊，广堂之前啊，就系、是、个恒河。咁啊，恒河就响咧，奇缘经说广堂之前啊，所以佛咧每每讲经咧，咁啊都常常引个恒河做譬喻，就因为恒河咧就响呢个奇缘经说之前，咁啊一眼就见得噶啦，所以佛讲经每每都以之恒河做譬喻。佢话以今地依我狮子座前。咁啊，佛同阿难讲啊，佢话现在你就响我嘅侧边，咁啊响我呢个狮子座之前啊，嗱你举手指尘，你举起个手咧，一样一样啊嚟到指出，可以对我陈述嘅，嗱即是种种相啊，嗱我哋刚才所讲，所谓坐皮陀林，遍观林渠。及于殿堂的上至日月，前对银河，咁啊其中就包括啦好多嘅事事物物。咁啊，原来我问你阿难，你就要举起个手啊，你一样一样咧指出你的陈述，在呢个种种相之中，今者嘅事啦，凡系成堆树木而令到遮住呢个太阳啊。成为咧系阴阴凉凉嘅，咁啊呢一定就叫做树林啦。咁啊明者就是日啦，咁啊如果日头，咁啊大地的光明，咁啊一定系太阳出啦。咁啊外者就是色啦，凡系你穿唔过去嘅，咁啊呢个就属于呢个墙壁啊，系阻碍唔能够穿得过去嘅。佢话空寂嘅时空啊。凡是你在外面翻入屋企或者屋内人走出去外面能够相通的一定是有空位，那就是个门打开啦。那我们如是乃至草树千毫，那么从大最小乃至到一条草一棵小小的树乃至千毫啊最小的树物，他说大小的虽是无论他是大的好像是这个森林啊小小的呢好像是这个草树千毫，那么虽然大小呢是有不同，但是他都是有形象的，大有大的形象啊，小就有小的形象，他说但有可以无不止住一住一就定也。咁啊，既然系有形相啦，咁啊，我哋当然就可以一样一样咧，系指定佢呢样咧，系叫做系墙啊。啊，呢样咧系叫做门打开，咁啊，呢样咧叫做系森林啊。啊，呢样咧就系太阳光啊。咁啊，凡系有形嘅，我哋都可以指定啊。一样一样呢是举落，我的若必其见就现在与前， 得如鹰耳手确实指陈，都何解事变啊？咁啊，佛嘅意思就系话，如果你执定呢个见性，就在于呢个身心之前噶，咁佢哋若必从见，就现在于前，就如鹰耳手确实指陈啊，何解事变呢？咁你呢个见性呢？如果确实实系在你呢个身心之前啦，咁你呢个见性啊，系在于呢个树林嗰处啊，就还是在于呢个日嗰处啊，就抑或在于呢个墙壁嗰处啊，就抑或在于呢个门打开啊，呢个空位之处，乜你能够确确实实啊？你将呢个见性指示出来，嗱，呢个就系见性啦。咁啊，如果你能够咁样指示出嚟啊，咁啊，先至许可你说呢个见性在呢个身心之前。但系你阿难现今以刚才所讲嘅种种相中啊，系指唔出何者叫做事件啊？咁你说呢个见性在呢个身心之前，当然系唔成道理啦。所以我佛刚才已经同你讲啦，我话是而非实啊。你说见性在身心之前呢种道理啊，根本就唔系实在，唔能够成立。咁话阿难就当知，佢若空住见。就既已成见，就何者是空呢？嗱，咁啊，始终佛呢又再同阿难讲，佢话你应该你要知道啊，咁啊，佢就当知，咁啊，此个当知两个字就要阿难呢要特别留意，因为你所讲嘅就系话呢个见性在你呢个身心之前，但系佛呢就否定你啊。见性在身心之前呢种道理啊，是而非实。咁啊，现在咧，我详细为你解释，说明啊，你所执嘅见性在身心之前咧，唔成立嗰种嘅意思，话俾你听。所以你阿难啊，你要应当知道啊，你要特别留心，因为阿难在上问。佢就指不出何者是见啦，所以就要详细为佢解释啦。佢话你若是讲说呢个虚空系见性，咁啊如果呢个虚空成为见性啊，咁啊呢个虚空之上就已经系坏咗啦。咁啊又以乜嘢为呢个虚空之上呢？但你现今不然喎，凡系人啊，都是呢个空空荡荡啊，叫佢就虚空啊。但系冇一个人讲呢个虚空就系见性，所以你话以空为见呢种道理呢，咁啊亦都唔成啦。咁啊若物是见，既已成见，就何者为物呢？咁啊如果你阿难话，咁外境嘅事事物物啊，咁啊好多啦。总之一切物嘅物咧，就系见性。咁啊物如果成为见性啊，咁啊呢个物相就已经坏啦，冇咗呢个物之相啦。咁啊原则我哋又以何者为物之相咧？但系现今啊，凡事系人，佢见到个事事物物。咁啊，佢都话佢呢啲就系物啊，呢就系事事物物啊。咁啊，绝对冇一个人话说呢事事物物咧系个见性啊，所以物咧就非是见性啦。咁啊，你阿难于呢个虚空以及啊呢、这个万象之中，咁啊，既然啊指不出何者叫做事见啦。咁你阿难说见性在于身心之前，就全属戏论啦。 所以我佛话自义非实。咁啊，向下就孔房阿难咧，系转计啊，佢话世尊啊，佢话见性确确实实咧系在我呢个真心之外，但系佢包藏于呢个万象之中啊。咁啊，因此佛咧就破斥啊，佢话如可微细就披剥万象啊，释出精明，净了见缘。子禅是我啊，同彼之物就分明无碍啊。咁啊，如果你阿难讲，咁啊见性啊，在呢个身之外，而变呢个万象啊，咁啊就藏住，咁啊即系呢见性啊藏于呢个万象之中，所以佛咧就教佢啊，咁你阿难咧。要好好地微细啊，将佢咧披剥一下。你在呢个万象之中啊，你要详细分出、指出啊，呢个精明正妙见缘嚟到指陈是我啊。你话佛啊，嗱，呢个就系叫做见性啦。咁佢呢个清楚嘅程度啊。要同彼之物分明无惑啊，咁先就可以说呢个见性在呢个万象之内。可惜现今你阿难啊，于呢个万象之中啊，无论你点样去层层剥削，点样去层层剖析啊，都指唔出呢个见性啊。咁呢个万象之中，亦都系无时见如啦。佢话阿难，咁我今依此从国讲学，远寄行河。个上观嘅日月，举手所指，众目所观，只加亦都事物啊，咁无时见者，咁啊始终啦。就是阿难同佛讲啊，佢话世尊啊，佢话我现今就在一重重楼阁嘅讲堂，咁啊放眼你睇啦，远至到呢个前边嘅恒河，向上至到呢个日月啊，咁啊由低至高就从高睇翻嚟低，我举起个手啊，所能指得到嘅。仲取我呢个眼啊，所能睇得到啊，都只皆是物啊，通通都是物，都无是见者，冇一个叫做是见，只是阿难答佛啊，于呢个万象之中系指不出呢个见性啊。咁啊，既然于呢个万象之中啊，指不出呢个见性啦。咁你阿难点样好讲话呢个天性在你真心之前呢？所以阿难说呢个见性在真心之前，在我未曾详细分析之前啊，佛话我第一句就否定你，话是亦非实啊，系确确实实咧系有道理噶，亦因为的而且确。见性即使是周遍啊，但系见性就唔系在你嘅身心之前，未有离开你嘅身心啊。即你现前嘅身心，就有你呢个不生不灭嘅见性在。咁啊，说明见性咧冇离开你嘅身心。见性即使如何周遍啊，绝对就唔系在你嘅身心之前。佢话世尊。就如佛所说，就放我有漏初学声闻，乃至菩萨啦，亦不能以万物象前否出精见，离一切物都别有自性啦。此就系明于离开呢个万物之中呢，亦指不出呢个自见。所以话世尊。如佛你老人家所说嘅， เขาว่าขอฟ้องนะโง่ให้ยักกระยาวเหล่าให้ยักกระโชกหอบกระซิ่งหมั่นนะกูหินนะหนังเก่ายี่นี่ก็มานเจิงจีฉีนเฝ้าทุกจิ้งจีนเหล็กยัดชายหมัดเขียวจีเซ็งนะจิ๊กยี่ให้ผงซาหยิบตุ๊บพัดนังยี่นี่มานมาเจิงจีนเฝ้าทุกจิ้งจีนเหล็กยัดชายหมัดให้ตีเบาจีเซ็งฉีใจหนึ่งเหล็กมานหมัดนะเหยียดจีปัดพัดจีน